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北京市专业气象台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早晨南郊观象台的最低气温呢是 2.2 摄氏度，白天还将继续维持多云渐晴的天气。受弱冷空气的影响呢，气温和昨天相比呢会有所下降，但是扩散条件不错，大气的透明度比较高，适宜出行和户外活动。这个时节啊，气温起伏不定，正确的穿衣呢是非常重要的，请大家也及时根据体感的变化呀调整穿衣。具体的天气预报是这样的，今天白天多云渐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10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多云转晴，南转北风1-2级，最低气温-0.2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50%。今天下班放学时的天气呢是多云渐晴，偏南风2-3级，气温在8摄氏度到5摄氏度之间。今天白天北京地区地面受高压底部控制，扩散条件较好，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呢是2级到3级。北京城市广播代表预报编辑焦玲，感谢您的收听。 路况信息。 好，听众朋友，下面我们再来关注一下目前本市的道路通行情况。截止目前呢，本市早高峰的交通高峰还没有完全的退去。在西三环路目前内环的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新兴桥一直持续到西三环路的紫竹桥。在西二环路目前内环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蔡胡营桥一直持续到复兴门桥的桥区。在北二环路目前内环自西向东方向呢，拥堵路段是从德胜门桥区一直持续到雍和宫桥的桥区。在东二环路外环自南向北方向，目前呢拥堵路段是从左安门桥区一直持续到建国门桥的桥区。在东三环路目前同样也是外环的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十里河桥一直持续到东三环的京广桥。而在东四环路目前同样也是外环的南向北方向拥堵路段呢，是从四方桥一直持续到东四环的红领巾桥。本台也提醒司机朋友小心驾驶，注意规避拥堵路段。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时宁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帮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北京时间10:04，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20号哈， 嗯， 那么今天晚上24点本市呢将正式停暖，我们也是提示大家一下啊。当然了，这个暖气刚一停呢，它不会瞬间就冷，它是慢慢的冷却下来， 对， 而且是逐渐降温。但是呢，也提示啊，就是家里面比如说有老人呐、病人呐、有小朋友啊，经不起这个 天寒地冻的哈， 嗯， 可以呢把这个暖气啊，就是电暖气啊，或者是空调呢， 对， 稍微的开上那么一点儿。 对，家里开这些的时候呢，您记着把这个，要是有加湿器的话也打开，没有加湿器的话呢，晚上临睡前啊，接这么一盆水放在这个卧室里面，让屋子里呢别太干，这样的话呢，温度也上来了，然后呢，湿度上也能让人觉得比较舒服。 嗯，春天本来就干燥嘛，当然呢，从周三开始啊，本市的气温呢会逐渐攀高，但是早晚呢还是比较凉啊。春捂秋冻，我们得时刻铭记在心。 对， 那么说到这个供暖结束，也要提示朋友们啊，特别是准备春季装修的朋友们，您先甭着急啊，您先慎一慎，因为供暖结束后的一周之内呢，建议居民呢不要改装暖气管线，因为每年啊在这个时候呢，就特别容易出现一些由于我们自身操作不当而导致暖气片漏水的现象。 对， 那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现象呢？就是因为很多人呢觉得，哎，这不停暖了吗？那里面也没水了，所以呢就忘了关闭家里面暖气那个排气阀，就导致什么呀？有部电影叫《水漫 金山》， 当然我们家没金啊，就水漫咱们家了。但实际上呢，就是由于整个冬季的供暖结束之后啊，这个暖气管道里面呢会存一些杂质啊、铁锈什么的。 对。 那么供暖单位呢，它一般的会利用这个时段呢，给这个管道里面冲洗一下。 对。 所以里面是有水的。那这种冲洗呢，就没有必要通知大家了，所以大家不知道。所以一旦家冲洗的话，刚好您那儿又开开了或者忘了关了的话，那冲了您。您说这怨谁呀？ 对， 嗯， 他那个加压呀，暖气人家那儿就是从停止供暖，只是说咱们这个锅炉陆续的呢开始关停了，不再烧煤了，但是呢水的这个压力，咱们每年您想冬天啊，11月15号正式开始供暖，一般会早个几天啊，但是在那之前实际上这个水压就已经打上了， 嗯， 那么之前会早几天开压，那也不是说从停止供暖那天这个水的这个加压马上就撤了，这段时间您要是修的话，这楼子可能会比较大一些。 对，千万别自个儿捅楼子啊。 即便会过了这个时间，咱们要是换暖气片什么的啊，也一定要先跟物业打好招呼，楼上楼下的都通知好，让人家做好准备，防范着万一要是有点什么事儿，家里一旦留人，咱们就都好解决。千万您可别悄没声的干了，因为暖气这个事情是大家，咱们叫做整个这楼啊上下一盘棋。 对，而且存在一些安全隐患啊。 对。 另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呢可能不太了解一个常识，就他们习惯呀，在停暖之后呢，把里面那个水给它放掉。 哦，不必。 其实那里面那个水啊是经过防腐处理的软化水，它呢可以非常有效的隔绝空气对暖气片的那个腐蚀，包括管道的腐蚀，而且呢可以延长我们暖气片和管道的使用寿命，没有必要把它放掉。 一直泡在水里头反而不会锈，怕的就是这潮的乎呢您给放完了它又没全晒干，那锈长的速度快着呢。 就不明白的事儿咱们不要自己擅自去动啊。 是。 再次提示大家，那么供暖虽然结束了，但是结束之后的这一周内最好不要改装暖气管线，如果您真的是有什么急事儿，或者说非要去动点什么的，咱找专业人士或者跟物业提前打好招呼啊，以免呢给自己和邻居们带来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和损失。好了，温馨提示之后呢，开始我们今天的生活互助的内容。如果大家呢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什么样的问题，想向我们的热心帮友们请教求助，有什么物品需要转让求购，都可以在我们节目直播的时段呢跟我们取得联系，发送微信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京城帮帮团。另外呢，我们也是希望大家呢在得到别人的帮助之后呢给我们一个反馈啊。 对， 因为有些帮友还老惦记着以前的事儿，有些帮友呢也是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呢来感谢那些曾经帮助过他们的人啊。说到这个惦记啊，这位听众您惦记的时间特长，他说呀，前一阵啊有位帮友提了个问题 啊， 当天我没在家，但是这问题呢我今儿才瞧见， 嗨， 说猫狗能不能一起养？他说猫狗是可以一起养的，而且特别有乐趣。你看我们家那个猫和狗，他发了张图片啊，真是其乐融融的。他们俩一起睡觉，那个狗还在给小猫舔毛呢。 这是不是也得就是早早的从小养可以啊？ 嗯， 反正一般来讲，这些动物如果要是已经大了，就说它某种程度上有领地意识之后，容易这个掐起来。但真要从小，那就跟玩伴儿一样 啊，就是 没问题。 从小就是发小是吧？ 对。 当然，我们有一块就是养过这两样宠物啊。 啊。 但是呢，也有很多养过的朋友呢，就说呢，这个猫的脾气啊比较毒。他喜欢一个人待着， 对， 这狗呢喜欢有人陪着黏着，有些猫和狗呢它不适合在一块儿，我觉得可能也是分品种，分他们的脾气秉性。 对， 所以能在一块堆儿 那挺好，那再不了一块堆儿，天天掐架的就别让他们闹得横了， 别强求，就您试试，您要真想一块养，拿两只过来，发现人家挺和谐，那您就养着，发现要已经掐起来，互相今天这儿少块毛，明天那儿掉块皮的，那您就赶紧给他们分开就完了， 不要互相伤害， 就是 不要互相伤害。不过不管怎么样呢，我们感谢您啊，都过了这么多天了，您还惦记着这个事儿啊，谢谢您了。好，我们再来看看大家其他的一些求助的问题啊，这事儿还挺急的，而且呢有必要跟大家呢一起来唠叨唠叨吧。 哎，对，这个安全问题永远是大家非常关注的一件事情啊，尤其现在呢有一些这个骗局专门呢针对这个老年朋友，有时候可能不太关注这些最新的我们的一些这个安全方面的动态啊， 是 钻空子。我们这位朋友呢就遇到一个问题，他说什么呢？ 急死了， 哎呦，我刚在儿子家呀，家里座机响了，我就给接起来了，结果接起来以后呢说今天这个座机要被停用，想要知道为什么，按八，我就按了，摁完了以后呢，我还告诉了他儿子的名字，刚把儿子名字说了，吧唧，电话声音就给挂了，我很不安，这是干嘛呀？这人，这会不会是骗子呀？ 就反应过来了， 对 对，第一时间没有反应过来，第二时间反应过来了啊。 从您所描述的这两个状况来讲啊，您现在呢，反正我觉得是需要有一个警惕，一方面您现在这意识虽然说这个稍微的慢了半拍，但是也很不错。现在不会造成财务账户的损失，因为咱们既没有涉及账户，也没有涉及密码，也没有涉及身份证号，只是您把一个未知的人打来的电话，您告诉了他儿子的名字。那么如果说您家里的这个座机在我们的运营商那登记的也是您儿子的名字，那等于是现在呢，如果我们真的假定对方是行骗的人啊，是不法分子，那么他们会知道这个号码对应的是您儿子的名字，但是仅凭这两个信息还不足以给您孩子造成任何的财务方面的这个损失。但是他们知道这个名字以后，我们经常会有时候为什么现在提醒说小朋友我们在外面大街上也不要轻易的就说家长特别大嗓门的喊自己孩子的名字，那可能就会有一些人就盯上，记住这孩子叫什么名字，他一直在后头尾随啊，不定什么时候可能过去，哎，你不是谁谁谁吗？我说你爸爸朋友等等这类的，这是对小朋友，对大人也是一样。他知道这个名字，他可能用这个方式去打动身边的一些亲人啊，我跟他认识啊，等等等等，这是一个隐患。您现在呢，近期我觉得小心一下，跟孩子也说一下，让周围的朋友呢注意，如果说有人叫出我的名字，您一定确实，咱们现在经常说，别信短信，别信微信，你真的听到我的声音，甚至于某种程度上，咱们要真好比说借钱这样的事儿，面对面的留个借条，朋友之间也要把这些工作都做足。 包括那个上什么让你摁密码啊， 哎， 打开什么莫名其妙的链接啊，您千万别去啊，有的时候他们弄的那个花里火哨挺邪乎的，特别容易让人动心，尤其是老年朋友可能对一些电子产品啊，一些新的信息呢不是了解的特别快，容易上当受骗。 对， 别说您了，就我们有的时候第一时间都未必能反应得过来，所以呢这个绷紧一根弦还是挺重要的啊。那这事儿呢目前已经发生了，您也不用担心，那虽然孩子出差了啊，您可以跟他通个气儿，通个气儿啊，最近呢稍微的警醒一点没什么坏处啊。 对， 好，那么也是通过这件事情呢提示各位其他的朋友们，因为我们老年朋友们经常在家里面用座机，可能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要说他这招啊，其实应该已经是使了很长时间的了，已经被揭露过的，但是有的时候人真的容易反应不过来，这也是能够理解的啊。好，我们再来看看下面两个问题啊，都是跟我们的吃的东西有关系啊。这位说，请教一下帮友们怎么清洗柠檬外面的蜡？除了用盐洗之外呢，还有更好的别的方法吗？首先我们得了解一下，就是为什么有些水果上它要涂一些果蜡，果蜡啊，这个涂果蜡呢是为了防止水果表面水分散失，希望它能够保存的更长时间，所以才涂的，特别是一些进口水果啊， 对， 会涂那么一些蜡。但是这个蜡本身啊，我们都知道它是不溶于水的， 对， 而且用盐清洗呢也不大容易能够清除干净，那怎么来消灭这个蜡呢？把皮儿削了，把皮儿削了是一招啊，因为那个皮儿啊，特别是柠檬的皮，它很厚，所以您把上面那层削掉呢，不会影响您想象当中的这个所谓维 C 含量的，就您把最表皮的那层给它想办法去除。另外呢，就是可以用热一点的水， 对， 一般来说呢，去除蜡呢，可以用大概是40度左右的热水。然后呢用那个就类似于百洁布那样的啊，也不能太糙了，您别拿钢丝球啊，就拿百洁布那样的布，然后呢轻轻擦拭那个表面，或者用那个软的牙刷刷，一般呢可以清除表面的果蜡。 对， 嗯， 其实蜡这东西，小朋友有时候反而倒知道，就稍微有点温度，它就化了， 是 软了。那种时候您轻轻一擦能下去。再一个呢，柠檬，咱们是有的朋友喜欢拿这个柠檬去泡水喝，是不是？嗯，它本身不溶解在水里面，所以呢，并不会说您把它泡进去，好就把这水给污染了。里头我现在喝的是水蜡混合物了。不会啊，正常拿凉水的话，您泡完了它该在瓶上还在瓶上， 对， 里面的那个维生素咱们是能够这个渗透出来、 啊、 对。 所以我们也是以前跟大家讲过嘛，就是说如果您打算拿柠檬沏水的话，不要用太就是太烫的水， 那不行，对、 哎、 破坏 了，就温和点的就可以了、嗯、这样的话那个蜡即便是有您没去除，它也不会混到这个水里面，也不用担心啊。 嗯， 那至于怎么去除水果表面的这个蜡呢，大家还有什么其他的方法，除了刚才我们说的之外啊，你也可以跟我们多分享分享啊，因为这个事儿还是经常会碰到的。 嗯 嗯，这是柠檬的表皮，下面呢大枣的表皮也出问题了。 说我买这大枣啊挺好的，也好吃，但是就现在这东西吧，人这心态有时候就是买个面吧太白了，我担心它用了增白剂了。 嗯， 买个米吧太光洁了，我担心它是这个什么，就是过度加工把什么营养都给弄没了。那枣皮它发现太亮了太新鲜了，这能吃吗？这是不是涂什么东西了 啊？当然这种担心我们也是能理解的。其实现在我们国家对于这个食品安全方面的管控非常严格，但凡您去靠谱的地方买的这种靠谱的品牌的，是不会出现您所担心的问题。但是之前确实有， 对， 就以前在那种农贸市场那种散装的啊，就有很多黑心的商家为了这个枣看上去好看，给上面什么涂蜡呀， 对， 拿油泡啊， 过一过什么的， 对对 对， 那都不行。那个其实那个你在煮它的时候，你会发现上面飘一层油，而且那个水是苦的、 哦， 这种肯定是有问题的。 对对对。 但是现在呢，就我们想象一下啊，根据我们平时所了解的常识， 嗯、 就这个大红枣吧， 嗯， 有些经过处理加工之后呢，就是那种大品牌的啊，确实它也挺光亮漂亮的。 对。 但是特别，就不知道您形容这特别是有多特别。但是它不会说是失去自然光泽的那种， 哎， 光亮， 对， 嗯， 像抛光了、打磨了以后似的那种，不至于是吧？ 对啊，有的那个新疆大枣，或者就是咱们国家有很多地方有那种特别著名的大枣， 嗯， 就是它经过加工之后很干净的包在一个密封袋里面， 对对对， 可以直接吃的那个，确实也挺亮的，挺漂亮的，但是。反正我没有觉得它特别光亮啊，因为每个人的形容的感觉是不一 样 的， 嗯、对、嗯， 所以您可以看一看，如果您买的那个是大品牌的，没有什么问题，您该吃吃啊，该喝喝，也不用太过于这个担心啊。 感觉这位朋友就挺担心的，他说我现在都是啊，先摸一下这个皮儿，糙我就买，太光滑太亮了我反而不买。还有一点您别忘了，枣跟枣它也不一样， 是 它种类有的就是那种这个摘下来以后就很快的有点脱水，那皮儿就皱皱巴巴 的，糙不拉几的哈、 哎。有的呢，人家就是那种特别光亮的那种脆枣，那您这您说您非只可着一个粗糙这作为标准，这也不客观、啊。 嗯，所以如果您看您买的这个地儿比较靠谱，这牌子也比较靠谱，应该问题不大啊。就很多听众可能说，我这都在大超市买的，这个大超市啊它进货特别多，什么渠道都有，它为了这个价格能够便宜呢，就是有的时候它那个档次也是不一样的，它也是分品种的， 对 啊， 有机会您找棵这个就是农家院里那枣树啊，我跟您说、 啊， 您上房去摘去。 呵，还上房是吧？再把谁家房踩漏了？ 我那次去就是我带着我爸妈，人家自己主动的，就是说人、嗯、上我们家房，房上这是都是枣，搭个梯子就上去就现摘。 过去北京那个不是院儿特别多嘛、哎，胡同也多，那会儿就是好多地方都有枣树。 那是鲁迅他们家两棵呢。 啊，我奶奶 他们家 还有一棵，但是后来你知道为什么给砍了吗？特别可惜、 啊， 就因为我奶奶他们家那小院啊，借饼儿，就隔壁哈， 隔壁啊， 它是一小学校。 哦、 然后每年那个枣树一长枣的时候吧，那淘气孩子都上房就摘枣去，然后我奶奶就担心房财漏了呀，反正他闹得慌，后来就咔咔咔。 反正咱们原来这个学校里头竟是这个、 哎、 很有意思的这些东西、嗯、我们中学原来你知道是有两棵什么树吗？ 啊， 两棵高庄柿子树，高庄柿子， 高庄的， 哎，一定得是高庄柿子 啊、 嗯、 但是呢就两棵，每年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呢能接这么100来个 柿子， 哎，然后呢全校六个年级，你要知道中学啊初中高中啊那上千二人啊，所以一直有一个多年的传统，就是初一的孩子刚来入学的那年到这个季节的时候，刚开学也没几天嘛，这柿子就熟了，每人发一个还是发俩高庄柿子。 初二初三高一高二高三都没有，只有初一的孩子有这待遇。 嗯，好吧，其实很多童年的记忆啊，我觉得真的是终身难忘哈。但有些可能都这物件都没了、 嗯、 但是每每你想起来的时候呢，都是觉得心里暖暖的， 是 说明一件事儿，说明你岁数大了、嗯、一般岁数大了就特别爱回忆哈。 嗯，现在那树砍了，那地儿盖了游泳馆了，你要搁我个人来讲呢，我还是愿意有个游泳馆。 哎，说你岁数大了没反应哈、 啊、无所谓，这对、 嗯、淡定 坦诚， 真的 对对对，我不像女生似的 拐着弯的哈哈。好吧，我们继续来看大家的问题啊。这位听众呢想给大家呢求助一下啊，就是、嗯、他想请大家帮个忙，他父亲今年六月份要过八十大寿了、 嗯、嘿，好啊， 提前恭祝老人家身体健康啊。 嗯， 那个他就是想送老人家呢一个生日礼物，但是他不知道送什么。 八十大寿的生日礼物， 对，父亲嘛八十了，送一个生日礼物，想请帮友们呢给出点主意。他说我父亲啊身体特棒， 嗯， 现在仍然坚持每天上班。 哦， 哎呦喂，您父亲都79了，这上什么班啊？ 返聘啊，有这种啊，大学的教授什么的那些，博导，90岁了还继续教学生呢。 哎呦，那真厉害、啊， 有这个，真有这样的。 说平时呢喜欢什么呀？喜欢养花， 嗯， 喜欢雕刻，喜欢做宫灯、 哦， 哎，有这么三个爱好啊。就问问大家，在这种情况下，我想给我老爸送上一份生日的礼物。有点纪念意义吧，送点什么好啊？ 嗯，我觉得要是 这得好好琢磨琢磨， 真是真是、嗯、喜欢的这些东西还都是挺雅致的，雕刻、宫灯，你想想。 嗯，那就从这三样入手，也是个路子，是吧？ 对， 也是个路子， 嗯、 也可以反其道而行之、啊。 这里有一个问题，就是您可能作为晚辈来讲啊，知道父亲喜欢这几样。我们前段时间还真是看过一个帖子，就讲年轻人给这个父母之间啊，咱们其实某种程度上讲代沟啊，说这个给老爸爱喝茶，他呢就每年回去的时候都给老爸带点茶叶，他爸就说你以后别买啊，这个跟儿子说说得很客气，就是这种就是啊太贵别瞎花钱。但实际上呢，后来有机会他看到了他爸的日记，还是说跟别人发的那个信息里头说，就我儿子买那破茶我真看不上。人家是已经喝出品来了、 嗯、 就是年轻人可能有时候我们，你像咱们好比说雕刻啊，我去买了么寿山石，咱知道是好东西，那说不定咱们只知道寿山石好，人老爷子说不定知道人得要其中最好的什么鸽血或者是这个那个的，咱不懂瞎花钱，买完了以后老人还不喜欢。 嗯，但有的时候是这样，就是有一份心意，即便是说没有送到老人家心里去啊、 哎、 其实它也是一种表示、 嗯、对， 所以您也琢磨琢磨，我们大家伙呢也帮您琢磨琢磨啊，送上一份什么贴心的礼物能够让大家伙都满意。 投其所好还是很重要的、啊、 对对对。好，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问题啊。 嗯， 这位听众呢问了一个关于保险方面的问题。 哦， 嗯，他说我闺女啊今年35了。 嗯， 哎，哪去了这个问题？哎，在这儿呢、 嗯、 我闺女今年35了，身体不是特别好，我呢想给她买一个养老保险，但是我不知道什么险合适，想问问啊，就是有没有买过的朋友或者对这方面的比较了解的朋友给指导啊，她没有留电话。 哦， 嗯， 当妈的真是不容易，咱们现在一般都是小朋友小的时候，你说这个像家长给孩子从小买一个什么 教育险之类的， 对，教育险或者健康无忧险、嗯、这孩子都35了，这妈妈实际上因为孩子身体不太好嘛，等于是还牵挂着孩子的这个问题、 嗯、 其实现在市面上像您所说的涵盖这些内容的这个保险还是很多，但是一个呢就是您所说的身体不太好是已经 就不好到什么程度啊， 是不是有一些什么基础性的疾病啊，那这些呢在我们购买保险的时候呢它会有一些相应的排除条款，如果说只是说身体呢比较虚弱一些啊，没有什么已经明确知道的这个疾病，那么现在的各个公司其实都有很多的这种覆盖养老和健康和意外几方面的这种保险内容，它的门道说实话太深了，这个东西只有业内 一句半句说不明白是吧？ 而且呢咱们也知道啊，身边有时候经常我们也会遇到一些这个推销保险的人，这个东西你也不能听他们的，因为他们给你描述啊，有时候你要自己不懂这方面的知识很容易被绕进去，因为保险里面呢它也是保障作用其实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像您所说的养老险它其实还有一部分理财的意义在其中，这部分其实我们说 差别就很大了，保障大家其实都差不多，主要是在这个我们的理财效益的这部分，您得一定有个身边知根知底的您信得过的人， 特别明白的人， 哎，来帮您把关。这个说实话我觉得都不是我们说一个听众啊，简单的说咱们之前也不认识，现在就热心肠说给您来做这么一个介绍，我本身我相信我们的朋友会有很多人是很热心的，真的也很善良的做这个事情，但是我都建议您这种事情别太轻易的就被别人说了以后您就去做，一定得是自己家里面知根知底的人去做这个事情。 嗯，这个事儿它是一个比较个性化的， 对， 根据您家里面的人员的情况，包括这个经济状况都是有关系的， 哎， 所以别人家说他们家买什么了特别好，那是根据他们家的情况，未必适用于您啊。 对， 嗯，好，那大家呢就是愿意分享分享也 可以， 就分享分享吧，您别听懵了就行啊。 哎， 好，那么第一时段呢快进入尾声了啊，我们来说一组物品转让和求购的信息。哎，怎么那么多听众给我们发猫和狗在一起的图片呢？ 就是向我们证明猫狗的确是可以和谐共处的。 这位也是啊，说雪纳瑞和猫你看这俩其乐融融啊，也不打架，都特开心啊。那就好，那就好啊。来，我们看一组物品转让的信息。 这位朋友啊，这是家里装修，有一套组合衣柜，浅个木纹颜色，2米4高，3米多长，4个组合，还有双人床垫，在农展馆北门，这是免费赠送啊，不要钱。18611209398，18611209398。 这位听众啊，也是送啊，不要钱。他说我一个柜子，高是1米44，宽呢是75，厚是31，免费送给需要的朋友啊，您自个儿拉走就可以了。电话是13141239889，13141239889。 这是两样，这位朋友一个送一个转让 转啊，帮朋友转的， 对，帮着转让一个小竹车，能坐两个孩子的那种，外观不新了，但质量没问题，结实耐用，有需要的联系，价格呢面议。另外呢，他想送人一双41码的滚轴溜冰鞋，皮面是黑色的，只试用过一次就闲置了，扔了也挺可惜的，谁需要拿走啊？但是呢，因为好多年都不用了，所以那个胶皮轮可能老化了，您需要自己换一下。电话是15510511204，15510511204。 嗯，昨天有一辆小猪车啊，不知道是不是出手了啊。然后接下来呢都是几样跟锻炼有关的物件啊。 对， 这位呢有一辆90%新的动感单车一台，说买回来啊自个儿也坚持不下去了，就一直闲着，说骑过十来回吧，当时呢是700块钱买的，现在呢半价350出手啊。他是在门头沟龙门新区这附近， 嗯， 电话是13436485765，13436485765。 那动感单车是就叫单车，但其实是在家里面的健身器材， 它是固定的，啊， 对，骑不出去的。所以昨天有一位朋友转动感轮滑鞋，我当时想，我说，哎，轮滑这玩意儿也动感，就是 这是真动感，那个是不动的动感。 我查了才知道， 动感， 对，动感轮滑是就是普通轮滑鞋，出去玩，而且不是说在家里头憋着的那种哈。 对，反正这个都是没坚持下来的啊。那想收的朋友，你也想想您能不能坚持下来啊？ 坚持，哎，对对对， 我们抓紧。还有一个， 来，这位朋友啊，转让一个全新的微型踏步机，白色的。自己从迪卡侬买的啊，家里没地儿放了，全新未开封，这都属于是冲动消费啊。300块钱转让，有需求的呢，联系18510867803，18510867803。 好，那我们第一时段的服务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啊。有想练瑜伽的朋友别急啊，我们第二时段呢还有瑜伽垫，全新的，也准备这个转让的啊。那在简短的广告之后呢，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服务。那我们就一会儿见， 一会儿见。 2018北京高招大型直播咨询，3月1号大幕开启。 寒窗苦读10余载，今朝考场露锋芒。 北京城市广播教育面对面第16年携手北京市教委、北京教育考试院、北京考试报，祝你梦想远航。 权威解读招考政策，有问必答，必考难题。 就在每晚5点半 FM107.3，教育面对面，越聆听越成长。 城市的万象不绝于耳， 广播的精彩不止于声。 治理大城市病，

但前提啊得是名人的真迹。大鹏算名人吗？ 半天的字写的寒碜，名他也没用啊， 就是看您能不能求到啊。 对啊， 还有位听众说给老爸过八十大寿啊，送一幅寿字，就是挂轴的书法贴，反正基本上都是以这个为主啊。 这类的，对。 还有位听众说呢，说您可以带老爸去拍全家福跟那个写真照片，还有说送寿桃，八个大一个小，说酒店有定做的，老人肯定喜欢，也喜庆也健康啊。当然就是吃的东西，它一般就是它没了就没了，是吧？它也搁不住，但是一个物件它可以一直有个念想，那看着。还有位听众说，我爸当年八十大寿的时候呢，我老妈还在，我们给他们拍了一组婚纱照。 哦，这个不错。 第二年我妈就走了，走得很仓促，其实也算是留下了一个就是纪念吧。 没错。 好，那么大家可以继续出主意啊，还有些问题呢也等待大家的回复。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听众的问题啊，他说我儿子呀刚长胡子，那是多大呀？十来岁， 十六岁左右吧， 十六岁左右啊，青春期的时候。说这个他父亲呢打算给他买这个电动的刮胡刀，但是呢他又听说啊，说这个小孩刚开始长胡子的时候呢不能这么刮，说这么刮的话呢，他就胡子就会越来越多和越来越硬。他说这我也不太懂啊。他说请男同志们啊给点提示吧。来，男同志， 你不会啊？ 这个真 真不知道， 我倒想知道呢。 这个一直民间有这样的说法啊，什么白头发越拔越多，胡子这个越刮越密，越刮越硬，越刮越黑。其实呢，是从您开始刮的那个时候，孩子就进入了胡子会逐渐变得越来越多越来越黑越来越硬的年纪。您就算一直压着不刮，只不过最早的就咱们说还是胡须那种绒毛的那个胡子啊，它会一直在，所以你看到尖上是软的，你要一直不刮它慢慢长长了 后面还是硬的。 头发咱们现在你正常，就你这一头秀发，我真给你剃成一个一毫米的圆寸， 凭什么呀？ 我就是说你去摸那个手感也是硬的。 啊、 对吧， 是就是发根那个地方还是硬的啊。 它长长了以后你要一直没刮过，又是最早那个小的细的胡须，那它当然摸上去手感是软的。随着你刮长出来的新的，慢慢的孩子也到青春期了啊，胡子也正在变得越来越粗越来越黑的这个阶段，又变短了，你去摸那手感当然是显得有些硬。实际上不论您刮不刮，这个过程都是向前推进的，不可逆的，跟它没有关系。而孩子说将来这胡子到底是那种络腮胡子特别浓密，还是说这个稀稀疏疏的几根，这个都是每个人基因里面早已经定好的，与您刮不刮没有任何的关系。他现在要是觉得有这个胡子已经不美观了，他爸想给他说这个买电刮胡刀也好， 刀片也行， 刀片也行，对啊，都可以，什么时候想刮什么时候都可以刮，没关系。 你还记得你是什么时候开始办这事儿的吗？ 应该是在十六岁左右，十五六岁，就是初三到高一那个阶段。 哦，这样的。 对。 哎呀，我还真的没有见过就是未成年的男性朋友就刮胡子呀，因为成年男性朋友这个挺常见的哈，但是未成年的我现在真的。 成年很常见。 那电视里电影里也经常演嘛，就我爸爸，我小的时候我爸爸我也看过， 也看过 是吧？ 对 呀、 对对 对，哥哥什么的都见过。 以前是拿那刷子，就是涂肥皂沫，后来现在是有那个软化胡须那种须泡了、 但是真的就是一个半大小的，就是还真的没有见过啊。 电影里面其实也有，你注意过没有？就是还不太熟练，刚刚开始学着刮，本来就小心翼翼的，生怕给划破了。这会儿旁边有一个人叫了他一声，滋出血来了 啊、 然后呢就都赖在人家头上了。 哎，那你说就是刚刚开始学刮胡子是用电动的好还是这种刀片好啊？这个有区别吗？ 这个看您个人的这个就是习惯， 使用习惯。 对对对，当然现在电刮胡刀呢越来越方便，而且随身带着一个呢，走到哪儿刮到哪儿呢，这个也能挺捷径。早期的电刮胡刀呢有时候不太刮得干净，现在呢实际上电刮胡刀有的都是也可以水洗的，就您同样可以拿那个须泡把胡须软化了以后走一遍，可以刮得很干净。但是呢从就是社交礼仪上来讲啊，尤其在西方似乎就一直以来还是有这么一个传统，就是认为绅士，我们说 gentlemen， 都应该使用传统的刮胡刀，而不应该用电动。就是电动剃须刀是一个时尚的潮人用的，使它来讲呢可能不太符合传统的社交礼仪，因为在洁净程度上 还是传统的刀片是能够刮得更干净的。 嗯，当然那个确实有它的方便之处、啊、 哎，对对对， 比如说放在车里办公室什么的、啊、 是。 好，那您可以两种都给孩子试试，让他自个儿选啊。就是男同志们也可以分享分享，就是您家里的孩子这么大的时候是一什么情况啊？ 别怕，都会有刮破啊，这个是正常的。你看我现在嘴唇这有疤，你看到了吗？ 哦，太好了。好吧， 这是十七岁那年的雨季，我们有共同的期许。 哦，十七岁的疤是吗？嗯， 真是十七岁那年刮的。 行、嗯，我们再来看看下面听众朋友的问题啊，这是两个手机的问题啊。 嗯、 这位说我照片图库里的照片为什么有的发不出去啊？就手机那个图库里面照片、 嗯、 为什么有的发不出去，说就连我自己个儿的视频我都看不着，想问问怎么回事。 您所描述的这个状况使得我相信啊、 嗯、 您的手机应该是一个大品牌的手机。这种情况呢比较多的，咱们可以直接说啊，反而是出现在苹果系统里面。 嗯， 并不是坏了，这是苹果系统的一个他最先使用的这个技术啊，当然后来其他的品牌也都在使用，就是节约您本地的储存空间，在云端给您开设一个，像苹果呢默认一开始是给 5G 啊，其他的一些大品牌现在也都有自己的云端的这个服务器，当您本地不够的时候，它这个手机它默认会设置一个就是只在本地的这个图库里面储存缩略图，而把原图在您有 WiFi 的情况下自动上传到云端，什么时候需要用了，您再从云端上啊去点击的时候，它自动的下载下来。可是呢，这个过程我自己个人实事求是的说，体验以后我就把它给关掉了，因为太麻烦，我宁可自己来回来去的满了以后，我导到电脑里面，我不用这个云端的自动上下的一个存储，因为就是会出现您所说的，我这明明看着这小图片在这儿，怎么打不开？它不是打不开，这图已经不在您的手机里了，您手机里就是一个35K 的一个小缩略图，想看全图又得等着连着那个 WiFi 或者移动数据网络再从网上下来，这东西有时候的确是耽误时间也麻烦。所以呢，您看看您手机里面有没有这类的一个开关，在相片里面就是叫做自动存储到云端，然后或者呢叫做节约本地空间，有这样的一个选项，您把这个选项给它关掉，不要开就可以了、 嗯、好，下面这位听众的问题啊，其实也可能得用到云啊。他是换了一部新的手机，号码没有换啊，他说怎么把旧手机上的所有的 APP 以及 APP 里面的所有内容都转移到新手机上 啊、所有的东西您都要转， 当然您确定啊，手机首先您的新手机就是够用是吧，存量够，另外呢就是您确定您这个所有的都要留着吗？ 其实呢我们是这样，就是换手机的时候啊，其实我觉得很大程度上是我们一个思想意识上的断舍离的过程， 嗯， 能够把旧的一些东西呢给它清理出来。您要是真想完完全全的都转过来啊，不是不可以，咱们现在呢有这个软件呢叫做手机转移，或者呢就叫什么手机大搬家，它是能把整个系统里的这个东西，但是有一个前提啊、 嗯， 您都得是同一个品牌的，同一个就是甚至于某种程度上得是同一个系列的，因为如果说您原来的这个手机比方说它带有一些很先进的功能，新换的这手机如果说功能少了，那您即便转过来那个功能它也不支持了，那就没有用了。同一个系列的情况下，借助这些软件本身各大品牌它自己都自带这种手机迁移软件，是能够完整的迁移的、 嗯、 但这个过程像您所说的要全要的话是一个相当漫长的过程。 是这样，就是如果您对这事儿啊特清楚特明白的话，这可能不算是一大工程，但如果您这个常识不是特别了解的话呢，可能对您来说操作起来呢还真是有点费劲。那我们在节目当中啊，就是你言我一语的可能也说不清楚，所以还是得有一个人在您身边手把手的，或者是帮您把这个事儿给办了，但是您没有留电话是吧？ 对， 嗯，所以您看您考量一下，看看您是补一个电话呀，还是身边找一个特别明白的人，找一个年轻点的朋友或者特别明白的人来帮您把这个事儿处理了。 我们给您的建议还是旧的手机您也不必扔，留着有些东西可以翻回那儿去看，新手机咱们就给它一个新的洁净的空间、 嗯、 因为都转过来以后您会发现您新手机的速度很快也变慢了。 是这位听众啊说，你们微信公众平台订阅号当中那个微语录我特别喜欢，但是我只想收藏微语录。这 您要一收藏就都得收藏，除非您把这个微语录专门拷下来 复制下来， 复制下来附在一个什么地方，您说您只想留这个别的都删了，我们自己都做不到，要删就全删了。 对， 不能说留其中的一部分啊。 对， 所以这个很抱歉啊，您看您怎么处理，您就留在那儿慢慢看吧。 而且有一个跟您说啊，就这东西储存在您的这个叫什么手机里面啊， 嗯， 它不占您的地儿，收藏的这些东西是在云端的，就是包括您换一个手机一打开，您会发现哎，这东西还在，我一点它都是每次用的时候现从我们的腾讯的这个服务器上把我们的这一条微信公号的内容下载到您的手机上，过后不用了它也会自动的进行清除，这个东西是不会拖累您的系统速度的。 嗯，好吧，这位听众想知道一下，就是什么地方啊有卖自行车的，就不是山地自行车而是普通的自行车，就他想找这个卖自行车的实体店，就普通的自行车啊，哪位知道可以给说一下。这位听众呢想问一下，就是某一个品牌的热水器的清洗电话，其实这个大品牌它没有专门的清洗电话，它应该统一都叫售后服务， 对 对吧，其中包括修理啊清洗啊等等啊。他说我要求是厂家的电话，这个啊我们也告诉大家，就是一般情况下呢品牌的这个电器上它都是贴在或者是印在您这个电器的某一个地方，它的那个服务电话或者是说明书上有。 对， 您说您上网自个儿查，那个有时候经常是假的， 您得确信您能够找到那家公司的官网，官网上面才可以。但是呢咱们现在有时候直接去搜索引擎上，它有一个什么竞价机制，可能尤其像您所说的清洗呀、维修啊这些任务，那可能是当时那个竞价机制，就相当于人家在买广告位，谁花的钱多可能那消息就排在最前面，但那个未必是厂家的官方售后电话。 我之前就上过当，我也是上网搜了一下，结果就来了，我一听就不得对， 对， 这完全不对。后来我就没再用它，他后来又给我打电话，我也就没再搭理他。 哦， 反正像您这个热水器，您前后左右看看，它应该在那个机器上有这个售后服务电话，或者是在说明书上是有这个电话的。您虽然留电话了，但是呢，我不太想在节目里说，因为我怕有。 对， 你明白我的意思吧？ 是 就是有那个哈 不靠谱 的人听到了，给您打，回头蒙您。所以这个事儿呢，您自己私下里办，应该不是一件特别难的事儿啊。这位听众啊想问一下，我们家的智能坐便器冲洗的热水没有，但是坐圈是热的，说出来的水它是凉的，这什么情况啊？说这个保修期没过呢，但是呢这个厂家呢已经倒闭了，根本联系不上了，说我这还能修吗？ 您呢把它给我，我车是不带电动座椅加热功能。 好啊，我知道你这是玩笑话，其实我们的意思就是说这厂家都倒闭了，说明它不靠谱。 对， 那么他们之前生产出来的这个东西，你想还没过保修期就已经倒闭了， 对， 那它能靠谱吗？ 尤其它加热呀什么的，这些东西都是直接连着电的，还有水分，这是可能会导电的，我建议您这东西扔了别试了。 对，就算修，可能今儿这毛病好了，不定什么时候出别的毛病，因为毕竟它是通电的。 对， 所以这三无产品哈，咱们还是谨慎吧，谨慎啊。 对，真是，你说这类产品其实刚刚流行也就是这两三年的功夫，这一家企业都已经倒了。 对，你想它保修期没有过，那应该就是咱就往多了说吧，说保修期两年， 对 是吧，这都倒了，它都倒了，您就别指望什么了呗，是不是？这位听众问了个发面的问题啊，他说每次发面都是用酵母粉发面，说我能不能拿出一点来做面肥，那么下次发面的时候呢再用这个来发面。但是我试过，我怎么发不起来呀？你会发面吗？ 这东西啊，你知道就老话说叫什么呀，糟面肥。它就那活性的酵母成分已经没有了，所以它起不到这个作用了。这东西人家来讲呢，就是所谓您所说下次发面，下次隔了多长时间，这东西您要说一个星期发一回面，上次留的那个可真未必还能继续发起来了。 但是我们有的那个就是行家里手啊，就是特别会弄这些事儿 啊， 就是弄得特别好。 这还是等岳阿姨来吧，咱们俩外行。 不光是岳阿姨，就是咱们听众当中也有很多就是特别会做面食的，但是他没有留电话啊，就是不知道这个您近期能不能自个儿把它发起来，因为有些问题呢就是电话里面直接指导一下，会非常有效的快捷的帮助到您啊， 自己家留面肥啊。 反正有些问题啊就是可以在节目当中啊大家分享分享就可以了，但有些事儿吧，建议大家可以留一个联系方式。 对， 好了，我们接下来呢再说一组求购的信息啊，再来说说这个受礼的事儿吧。这位听众说，你老父亲不是喜欢那个雕刻吗？ 啊， 你可以送一组高级的，就是雕刻篆刻用的工具给他老人家。 啊 啊，也是投其所好吧。 对对对， 嗯。好，那我们再来说求购的物品啊。 这位朋友啊，想求一个，就是谁家里头啊装修有剩下不要的墙砖和地砖，我也不挑花色，也不挑什么什么大小，我们就是这个农家院啊装修差了一些砖面，给马上就行。电话呢是18701501740 18701501740。 这位听众呢求的是月季花，他说要品种好的， 嗯， 然后开很多种颜色的最好，最好是已经开了花的那种。 嚯， 就他写的不是太通顺啊，但是我大概理解他的意思吧， 嗯， 就是想求一些哪位听众家里面您养的富裕的月季花，然后呢是能够开花的，确保它能够开花的， 颜色还得多 啊，颜色还得多，而且品种还得好。 嗯， 他接受的价格呢是10块钱一礼，这个市场我们不太了解啊，能不能求下来就不清楚了啊。 颜色要想丰富，买死不了是最好的，那颜色最多，我跟你说。 哎，但是说到这儿啊，就是如果有一些花花草草的种植问题，大家可以提前预备一下，就是我们这周五呢会请景刚来 哦， 然后咱家的花花草草呢如果有点不太灵光的呢就有救了啊， 嗯，行， 或者相关的问题您可以提前的预备一下啊。好，这位求月季花的朋友的电话是13810151132 13810151132。 这位朋友啊求购一套哑铃，没说多大分量的，这个其实很重要啊，人家有那不要的呢，像我们单位呢天天健身达人们使的那个，咱给一般初学的人没法用的。1391151096413911510964。 嗯，这位听众呢帮邻居老人求购叫做王书辉的工笔画人物的书。 哦，这么具体的一本书。 哎，对，这懂的朋友可能一听就明白啊，王书辉的工笔画人物的书。电话呢是13331070435 13331070435。 这位朋友想求购一个长的那种鱼竿啊，15米的那种大鱼竿所用的架竿， 不是鱼竿啊， 对， 是鱼竿的架竿。 鱼竿他有，他要这长的鱼竿的架竿。电话是18612868519 18612868519。 嗯，我们看反馈的信息啊，这位听众说，本人的樟木箱子啊已经转出去了，谢谢各位了，真快啊。 樟木的呀， 啊， 好， 就是昨儿那老樟木箱子呀。你都忘了吧？ 忘了， 多快呀！ 真快 啊！这位说，我昨天求助灭蟑的方法啊，马上就得到了两位女士的热情且详细的帮助，非常感动啊！谢谢帮帮团，我会发扬帮团精神的。 嗯， 再来说求购的，不，说转让的吧，就转的东西挺多的啊。这位这挺沉啊，下房大坨五架， 好家伙， 三架松木的5.5米长，两架洋槐木的5米长。不当坨呢也可以破板做家具用，有需要的呢， 哦， 请和这位联系啊，13552688634。哎，这套对吗？ 13552686234。 对，13552686234啊。我再说一瑜伽垫啊，这位呢想转让的是一个全新的瑜伽垫，说是一个叫做曼杜卡牌的，说如果是懂行的朋友啊，这牌子您肯定不陌生。他说我这是那薄垫子，特别适合外出旅行用，或者出差的时候您带着，是1.5毫米的。嗯，他说我都把它已经晒了晒，就没有那个原本那个塑料的味道了，也没有使过啊。他说如果有需要的话呢，可以跟我联系，他留的是微信号。朱古力 ，巧克力， 朱古力是吧？ 对， 朱古力的汉语全拼啊，后面是1405。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关注一条消息。 在我们现在这个北京广播电视台啊，主办了一项歌曲征集活动，我们的这个主题呢叫做聚焦新时代新北京，歌唱北京原创歌曲征集活动。从2月16号呢，活动就已经启动了，也得到了全国各地的专业词曲创作者以及业余音乐爱好者的积极响应。截至3月16号，我们的组委会呢接收社会应征作品317件，其中歌词作品251件，歌曲作品66件。活动呢还得到了市委教工委、市文化局、市文联、团市委、国家大剧院、北京演艺集团、中央音乐学院、中国音乐学院等单位的大力支持。他们呢也是积极组织本系统内以及专业